成为冬奥会赛事之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回顾的本周冬奥核心词汇是 Alpine Skiing， 高山滑 带来的美妙体验。北京内务部街一个私密的四合院里，一场颂钵疗愈体验即将开始。 我相当于一个平衡的工具，平衡人与大自然与宇宙的这样的一种平衡。所以它 味道的金属的成分比例、壁的厚度以及尺寸等，决定了每一个颂钵独特的和音。徐畅结合 是跟一些其他艺术家有一些跨界的合作，我会用很多种方式，然后我们也会去，我们现在这几年一直也在